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20首诗《过香积寺》，王维。 过香积寺，王维。不敌香积寺，少里入银行，过把无人见。青山何其壮，转身一挥手，一泻两清霜。别把空谈笑，暗香几多凉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